《圣咏集》第149篇，请你们向上主欧唱新歌，在圣者集会中向他祝贺。愿以色列因自己的创造者而踊跃，愿西庸子民因自己的君王而欢乐，愿他们以舞道赞美上主的名，愿他们敲鼓弹琴向上主歌咏，因为上主喜爱自己的百姓，赏赐谦虚的人凯旋而得胜。愿圣徒因所受的光荣而喜庆，在自己的床榻上欢呼而歌颂。愿赞美天主的歌词在他们的口中，愿双刃的宝剑掌握在他们的手中，为向异邦报仇雪耻，为向列国进攻袭击，要用锁链捆住他们的国君，要用镣铐锁住他们的近身，为向他们施行经上的审讯。这也就是一切圣徒的光荣。